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5集， 计算机竞赛，我看学校光荣榜上还挂着他的照片呢。 对，初中部从来没人在那个比赛拿过奖牌，才十几岁的小孩，别人还都整天想着翘课打游戏呢，扬州脑子里琢磨的都是怎么设计个城市替他把那些对手都团灭了。 陈岩说着，脸上就透出毫不掩饰的骄傲。 我当时还跟办公室的两个任课老师说，像扬州这种沉默寡言的高智商小孩，绝对是块当科学家的料，他们还不服气呢，说什么这种孩子很难融入社会，早晚得出问题。我听了这话，当时就不高兴了，忍不住怼了一句回去，说等以后扬州真当了大科学家，指不定研究出个什么智能老师，干我们这一行的就都得下岗了。唉，那时候太年轻了，容易冲动，肯定把人家都给得罪了，难怪最后上头找人追责的时候就该我倒霉了呢。 那你后来还和扬州有联系吗？ 吴样没有直接提送蛋糕的事，只是试探着问。 后来我从学校离职了嘛，再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他态度也没那么强硬了，甚至还觉得我是被他牵累了，有点愧疚。他母亲那时一直在劝他出国念书，他不肯，挺郁闷的，也没什么朋友可说，就跟我念叨过几句，还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。我说我准备去做自媒体了，努力成为网红。他还鼓励我呢，说可以当水军给我刷数据，什么篡改个粉丝数啊、播放量啊，对他来说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小屁孩，有劲儿不往正处使。再之后会偶尔发信息，祝个新年快乐、生日快乐什么的。我每次 po 视频，他也都会给我点个赞。哦，对了，前两天我过生日还来医院看过我一次，估计是从微博上看见我住院了。他那天忽然发信息说要过来，我还挺惊喜的。 从陈岩的字里行间，吴样都不难发现，小陈老师和扬州的关系是真的很好，于是便直接问起那个冒着扬州名义和江峰相处的男生来。 扬州和你提过有这么个朋友吗？ 谁？那个高高大大还会打篮球的吗？ 吴样眼睛一亮。 对，扬州还说什么了？ 嗨，没说太多，我也就是随口问问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呢，认识新朋友了没。因为扬州以前实在是太孤僻了，我挺担心他的。不过幸好他说对方挺聊得来，为人仗义，性格也好，还拿了照片给我看呢。挺精神一小伙子。 吴样顺势拿出那个假扬州的照片和陈岩确认。 不是这个哎。 陈岩摇了摇头，又仔细回想了一下。 叫江什么的吧，记不清了。 走出小陈老师的病房，吴样脑子更乱了。第一直觉是江峰和扬州两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，若不然他实在是想不通，江峰怎么会心心念念一个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的假扬州呢？没有身份信息，也没有社会关系，从名字到银行卡用的全是另外一个人的。而那个被江峰声称从未见过的真扬州，倒是凭空把小江总想象成了朋友。这个假扬州 就好像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像是一面立在江峰和扬州之间的双面镜。而透过这面人镜，江峰的一举一动都呈现在扬州面前，后者也自然而然地将前者当成了自己的朋友，尽管江峰本人对此一无所知。这个细思极恐的想法瞬间让吴恙后脊铺上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医院里不方便打电话，于是他立即给江峰编辑了一条信息，想约他当面聊聊，可还没等发出去，就被迎面跑过来的小护士不小心撞了个正着。 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 小护士片刻未停，倏地越过吴恙，冲到他身后的一间办公室门口，扶着门框气息不稳。 710号病房突然呼吸困难，心跳105，血压118 169。 很快办公室里出来两名医生，跟着小护士一路赶到710病房，步履匆匆，白大褂一脚翻飞。吴恙这回有了准备，连忙贴着墙根站好，给匆匆路过的三名天使让出一条路来。或许是因为小护士方才的语气过于慌张，又或许是因为路过的医生面色严肃，吴恙不自觉地也跟着周遭的空气紧张起来。在医院里工作，应该经常会遇见这种场面吧。带几名医护人员进了病房，吴恙这才抬起步子继续往电梯间走。路过那间710时，不自觉地向里面瞥了一眼。嚯，单间，电视、冰箱、微波炉一应俱全，桌边墙角都堆满了捧花，病人的人员和经济条件似乎都很不错。里头一位医生吩咐身边的小护士， 这边我看着，你先去通知一下病人家属。 好。 小护士赶紧退出病房，又碎着步子往电梯对面的护士站跑。吴恙看着小护士忙来忙去的背影，不禁感叹，这工作还真是不容易啊。他走到电梯边，按了下行键，抬眼看着电子屏上的倒数数字，静等着电梯下来，却在下一秒突然听见背后的小护士拿着话筒问另一头， 喂，请问是沈婷家属吗？ 几分钟后，小护士返回病房汇报， 家属不在南屏，来不了。 没事了，基本平稳了。 医生将被子给病人盖了回去，又翻看了眼正在输液的袋子标签，交代道， 这两天再观察一下，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，建议家属转特护。 又过了几分钟，几名医护人员从病房里出来，各归其位，走廊里再度恢复安静。这时电梯门复开，原本已经离开的吴恙又从梯厢里走了出来，状似不经意地踱到710病号的门口，趁人不备赶紧推开房门溜了进去。哦，他避开门上的玻璃，后背贴着室内墙边，舒了口气，怎么跟做贼似的。他忍不住要唾弃自己，偷偷摸摸的这是干嘛呢？其实上一次吴一舟指着沈婷的照片说这就是他的真身的时候，吴恙虽然一笑了之，可心里多多少少还受到点影响。一方面他觉得这言辞不甚可信， 活神变猫怎么可能啊，要是真像网络小说似的来个魂穿，那也未免太狗血了。 但另一方面他又想不通， 如果吴一舟纯属胡说八道，那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？就为了逗我乐呵乐呵。 吴恙本是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最不擅长在心里存货，关于这些疑问他好几次都想直接揪着吴一舟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可每每话到嘴边却又给咽回去了，他问不出口啊。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事儿上犯别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咪咪。